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4周年中央报告大会4月8号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策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官兵、平壤市各级机关、工厂、企业的干部和有功者。大会上，黄炳瑞同志做了报告。他说，由于推举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象征和代表朝鲜荣誉与尊严和无比强大国力的国家最高领导，因此我国有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种种挑战、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彰显先进朝鲜威仪的可靠保证，还揭开了强国建设的新时代。金正日同志是一位领导的巨匠，不世出的先进统帅和杰出的政治家，他把我国转变成为了一个坚持自主、依靠自立自强精神欣欣向荣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还通过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来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把我国发展成为一个任何强敌都不敢触犯的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和拥核国，而且使我国成为一个落实主体的人民观和人民哲学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以由我们民族自己来为理念的六一五统一时代揭开并不断前进，我国的对外权威和影响力大有提高。今天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精力充沛的领导下，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爱国遗愿和强国遗愿逐渐变为辉煌的现实。报告人强调，我国坚持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革命旗帜，按照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向着光明的未来信心百倍地不断革新、不断前进，胜利和光荣将永远属于我国。